Hello，大家好，现在是二月底，2月23号，然后我才意识到距离上次录播课已经是一个月之前的事儿了。为了想要记录一下自己的留学生活，还是特意抽了点时间聊一聊最近一个月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吧。这期选的主题是BC 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维多利亚这生活半年来的一些感受吧。首先呢，现在因为是二月底嘛，已经立春了，春暖花开， BC 省应该是加拿大气候最好的城市吧，其他的省份都还是有一些省份还是零下几十度，像草原三省，有些省份还在下雪，像我同学在多伦多应该还在下雪，所以我们这边你看到路边的花就是那个花苞是有慢慢在发芽的，一切就是春天的感觉来了，然后日照时间也变长了。就冬天的时候大概下午4点半的时候会天黑嘛，然后现在慢慢的改到5点，然后5点半，现在应该是差不多6点左右会天黑，整个人感觉状态也变好了不少。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影响因素就是维多利亚为期半年的雨季终于结束了，伴随而来的呢就是晴天会多了起来，只要是晴天的时候这边的天都是特别好看的，整体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就尽管学习还是很忙，但是因为天气变好了，所以人高兴的时间也随之变多了。但是我看一下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雪，夜里有雪，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已经下过一阵雪了，就是早上起来发现屋顶和地面都变白了，但是因为第二天是个大晴天嘛，然后气温还蛮高的，在零上，就仅半天的时间感觉地上一半的雪都化的差不多了。我后来特意跑到我们附近的 Mountain Tommy 一个小山顶上去看了一下其实也化了不少。前两天好像又是那也是有点极端天气吧，就是风刮得特别大，其实就昨天就很冷我看天气预报说因为会刮风，所以体感会比实际的温度要低，可能体感就零下6-7度的样子，然后那个风刮得跟鬼哭狼嚎似的。我本来昨天说要去健身房，然后6点多天黑之后，然后风又是那么大，我就想说算了，然后改成今天去的。除掉这些小小的天气状况之外，大部分时间我觉得，我不知道接下来夏天会怎么样，应该也是雨季很少，因为整个雨季就是冬天那阵儿嘛，所以现在过雨季的还挺好的。我觉得就是这边的天空还蛮常有惊喜的，就每天的傍晚好像都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就跟火烧云似的，有的时候天空是粉粉的，随着夜幕降临感觉看上去特别的美好。我有的时候就在傍晚那个5-6点的时候在外面走的时候，就真的不想让这一天结束，但可能美好的东西又很短暂嘛，所以大概就是30分钟之后天就慢慢的变黑了，晚上是没有什么景色可言的，就已经是漆黑一片，路上行人也比较少，就会有些车真的是从你身边呼啸开过。但是真的早上从睁眼的那一刻，我差不多起来也不早嘛，所以那个时候天已经亮了，然后现在天亮了也比之前要早。如果是个晴天，我透过窗外，我的房间是朝西的，上午没有阳光，但是还是有一些亮光的。我们后院遮挡不是特别多，差不多能看到后面的天空，就会看到天空湛蓝湛蓝的。有些时候呢会有云，有些没有云，我自己是更喜欢有云彩的，我觉得层次会更丰富一点，这样的话通常在傍晚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黄色的呀粉红色的呀晚霞，所以那天就会心情正歌的特别开心。我还很喜欢的一个场景是下午大概2-3点钟3-4点钟，就如果那天是晴天，然后我的房间因为是朝西嘛，它就会有西照，太阳这个时候会透过我的那个窗户，窗户还蛮大的照进我的房间，因为房间比较小，所以它直接打在床上还有被子上，就觉得好温暖啊就那个时候就真的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在那呆呆的看着这一切发呆，就觉得有光照的地方真的是太幸福了，难怪之前别人说冬天使人抑郁。晚上呢也能看到星星，但前两天我听一个中国的家长说，他是之前为了办 PR 去到下省的Regina 那个城市，反正是草原三省，他们当时在那边开了一个什么按摩店还是什么店，反正就是投资移民，然后那边是草原嘛，我没有去过，但据他描述就是天空特别特别的低，然后当然也都是蓝天白云，就比这边的天更蓝 更好看，更低沉，然后家家户户的距离呢就会特别的远，就不像我们这边人口稍微密集一点，我们 BC 省的人口可能大城市会多一点，但草原三省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人烟稀少，家家户户的距离很长，你要开车才能从一户到另外一户。他说他们那边在晚上的时候简直美到就不想闭眼，就整个天空全都是星星。当时听他讲的时候就真的好想去那边看一下那边的天空啊，可能等到夏天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出去玩的话可以去草原三省那边转一转，因为冬天实在太冷了，他们现在好像还零下20-30度，你冬天不太适合，我觉得对我来讲可能不太适合去这些地方去旅行。然后我本身我不太懂星星了，但是听他去描述这种情况，然后就想到小时候在乡下的时候繁星满天的情况我觉得还蛮多见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星星，20多年前的乡下的星星比我现在在维多利亚看到的星星还要多，可能这20年来就整个全球气候都在变化。然后还是还挺美的，虽然没有那么多，但是可能你放眼望去几十颗吧，就毕竟之前的南京这么多年来很少有看到星星，尤其是城市上空很难得的。我们健身房前两天才开，然后在健身房开之前其实也开了，但是需要预约，然后每次你根本就抢不到，你一打开那个网站所有的都约完了，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所以就干脆就不去了。然后取而代之呢我就去跑步，我现在比较喜欢的跑步的地方是比如之前在博客里屡屡提及的 Mountain Tommy， 我觉得这个山都快取代紫金山成为我心中的第一山，它当然它的高度远远不及紫金山的，紫金山400米已经很矮了，但是我觉得这个 Mountain Tommy 应该连100米都不到吧，就是一个小山丘，你跑步或者是走路也就10来分钟就上去了，但是我特别的喜欢，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我肯定每天都要，不一定每天，但是基本上每隔一天或者是每天都会抽1个小时的时间，不管是跑啊还走啊，跑吧连跑带走到那个山顶上去看一下。我之前我记得是有一个周一的时候，我一般周一都比较忙，下午都有一下午的会啊还有各种事儿啊，所以那天就找了周一的中午在吃饭之前我就跑步到那个山顶上，然后当时那一天风不是很大，天特别的蓝，就是跟我刚才描述的蓝天白云一样，然后到山顶上是可以眺望整个城市，往远处有海，然后有山，就基本上就把这感觉是把小岛的全貌一览无余，然后有下面有稀稀落落也不算稀稀落落吧，看哪个地区有一些住房，然后它这边也会有那车道 driveway， 我每次去的时候其实都能看到很多车在山顶上停着，然后那天因为是中午嘛，然后就看到有些人在一边观赏风景然后一边吃午饭，我当时就想啊，这人是做什么工作的，感觉好羡慕啊，就中午可以找点时间溜出来跟自然接触一下，我觉得整个人心情也会变好，然后下午说不定工作状态也会好很多。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工作虽然也没有特别忙，但是午休只有1个小时，通常吃饭啊什么的就过完了，根本就没有偶尔会去跟朋友去我们当时在一个软件园里面会在软件园里面走一走，然后天气好的时候还是心情还是很舒畅的，但毕竟不是每天都有这么蓝天白云可以看，所以就觉得当时很羡慕他们。然后那个时候那天我心情也特别好，下午去找那个 Laura 就是我 spiritual carrier 聊天的时候，他刚好那天他说不然我们今天 take a walk 吧，然后我们就在学校附近走了一下，当时下午2-3点钟，然后小学生就已经放学了，我们就在学校旁边的一条路上走了大概20多分钟，就聊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什么都聊。他当时我跟他聊了啥我来回想一下，当时我们有聊就是维多利亚的房子很贵嘛，在加拿大算是数一数二的房租很贵，房租贵，房价好像没有大城市那么夸张，没有温哥华多伦多那么夸张，但是房租大差不差吧，因为在岛上就是面积有限，然后气候又好，房子如果没有建多，租房的需求是一直会存在的，然后房价其实也有在涨，但是没有大城市涨那么离谱，但是房租跟物价水平是很高的，就跟大城市差不多，你想要省钱还挺难的，就我们现在租的那个 townhouse 我是有整租的2700，想想2700如果是3个人租，每个人可能住主卧的要出1000多刀，次卧小卧的可能也要个七八百八九百到一个房间，所以还是挺贵的。 然后要么你就住那种condo， 就是公寓，公寓也不便宜，downtown的一个一室一厅好像也要1000多块钱，而且没有家具，就你自己什么东西都要买啊。我就想说啊，猴年马月才能够独居，现在肯定是不舍得独居的，会觉得花费有点太高。然后我现在的花费，我每个月看自己的账单，大头都是在房租上，房租差不多加水电什么的得八百多刀，8-900刀。吃的倒是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然后其他的花销就取决于你自己了。你自己不出去吃饭，你就可以省很多钱；你不社交就可以省很多钱，大概就这样啊。回到房子的问题上，然后跟 Laura 聊，他就说他有两个小孩嘛。老二18岁之后是自己出去住的，因为他没有读大学啊，其实是先读大学，然后后来 drop 掉了就没有读啊，然后出去租房住。然后后来老二要买房的时候啊 ，Laura 就凑钱帮他出了首付。然后他说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说就是全部用自己的存款来出这个首付给小孩，所以当时他们也借了一些钱，然后大概后来几年花了几年的时间把那个钱还完了。然后他小孩赚钱的时候也要帮他在一起去还这个贷款，然后后来他小孩会说，就是把妈妈、爸爸妈妈给的首付还给大家，但老师说如果他们不还也无所谓。然后我就跟他讲，在中国买房，基本上爸妈给的首付，小孩不会说要去把首付还掉的，因为小孩的工资基本上就是付那个房贷了，也没有多少余钱说去还那个首付，而且可能很多就是观念不一样吧。在中国可能很多小孩觉得爸妈帮我付首付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中国的房价那么高，我不可能两个孩子能攒得起首付，但在这边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他的大儿子说在读大学的时候都是在家里住，但是 Laura 没有问他要房租，所以后面他买房的时候也就没有补助太多，可能还是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吧，所以跟我当时想的不完全一样。当时觉得这边的父母跟小孩应该就是经济会分得特别的开，不会说帮小孩买房啊或怎么样。后来发现这边的年轻人也很苦，如果你想买房，你也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就是普通小孩，一般的吧。average 像我这样的可能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完全把房子买下来，还是得需要父母的帮忙的，所以这一点还是挺刷新认知的。如果大家想来加拿大这边留学或者说移民，我觉得 BC 省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你说好大学也有 UBC 啊、SFU 好像比我们学校 UVic 还要再好一点，但他们说进来的一个什么排名当中，两个学校差不多，反正就是 top 三就那几个嘛， top 三就多伦多 U of T 麦吉尔还有 UBC， 然后出了这三个之后，其他学校我觉得大差不差， UVic 也没有那么好，你看学生的质量确实没有前三要强，导师发论文的量应该也没有前三多。开个玩笑，我觉得我们导师再不好还是比我要厉害很多的，教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觉得我们学校学生很多还是大家都还是挺努力的呀，所以不去拿一个很单一的维度来去说了，评价一个小学生好坏标准我觉得有太多了。至少我遇到我同学大家都还是挺努力的，都挺好好在学习的，所以这一点就对，就是建议大家来 BC 省。首先就是气候很好嘛，当然它会下雨啦，下雨就很烦哦。当时之前听到一个笑话，说那个 Vancouver 有的时候在冬天会被叫做Raincouver， 因为真的是下雨下太多，一年下一次，一次为期半年。反正我是体会到了，我很绝望，那每天一睁眼就在下，一闭眼又在下。好的地方就是它在下雨的间隙，它可能有两个小时是突然天晴的，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早上起来是乌云密布，然后淅淅沥沥淅淅沥沥，然后到下午几点钟它会突然放晴，你知道吗？你就要趁那个时间赶紧的出去想干嘛干嘛。之前还跟 Laura 聊，他就说啊，下雨啊，你根本就不要把它当回事儿，因为你这个事儿早晚你想出去跑步想干嘛你就得做，然后你要是等不下雨等雨停，你就不知道等到猴年马月。我后来算是懂了，你知道吗？我之前想说看到下雨的时候还有人在出去跑步，我想说怎么加拿大的人是有多么爱运动啊，后来才发现你是没有选择，不过他们爱运动也是真的。然后我之前我记得还发了一条微博，说我一开始觉得下雨天跑步很奇怪，现在我成了那个怪人。还记得那天应该 该是在十月份还是十一月份，我当时还在家附近探路嘛，就每次跑步都会选一个不同的路线。然后当时那里我跑步的时候又跑到一个维多利亚应该是老人公寓吧，当时它门口有好多花，秋天的时候落叶就是缤纷，满地都是落叶，然后当时就特别美。后来冬天的时候还有一次路过那个地方，它的景象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光秃秃的，所有的树叶都掉光了，天空又特别灰阴沉沉的，然后就简直是两个世界，所以对心情的影响也非常的大。但是我觉得整体来讲，如果你受不了严寒的话， BC 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我们其实很早就已经零上了，大概也就圣诞节的时候下过几阵儿大雪，那个时候最低温大概零下七八度，就是你出门会觉得你如果有车的无所谓，你如果没有车你出门在外面走着你会觉得很冷。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买了一双雪地靴然后手套帽子全套的都配齐了，其实也就一两周吧，过了那两周之后好很多，而且你家里家家户户都暖气嘛，所以总体不是特别冷，但其他省份都是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甚至三十几度，好像最冷的是玉空，我今天看了个 Twitter 他们说最冷的是玉空的某个地方有零下六十多度，我觉得 Oh my god 我受不了零下六十度，你出门都会冻僵的，但是你要不出门老是在家待着或老是在室内待着就很烦，不行我得跟大自然接触，我得需要阳光，我得需要日照，而且现在疫情嘛，很多时候你室内场所你去不了吃饭啊，去不了什么蹦迪也不能蹦，你唯一慰藉你的就是室外活动了，所以如果是太冷我真的受不了。然后我现在就真的很庆幸我当时升的那几个学校都没有录我，只有 Uvic 录我了，然后就是阴差阳错来到了气候最好，然后维多利亚又是 BC 省很有名，或者说维多利亚又是全加拿大优美的一个地方旅游城市吧，可能也是为什么它物价这么贵。去年来的时候就是秋天，当时好像应该也录过一些播客讲布查特花园之美，落叶缤纷，然后全都是枫树叶，黄的红的，就真的很美，每天都在感慨，每天在路上都在自拍拍拍，就你都甚至不用去公园，就随便每路边的树叶都很好看。现在过了严寒，过了整个萧瑟的冬天之后，又迎来新一轮的希望。我觉得春天的话，我春天还没有怎么出去玩，因为这学期实在太忙了。除了去 Mountain Tommy， 然后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 Beacon Hill Park， 是一个在 downtown 近的，离 downtown 还要再稍微往南一点，就往海边一点。我在地图上看它是沿海的，然后那个公园呢，我觉得应该比布查特大一点吧。然后那个公园是个免费的，它里面怎么说会有很多野生动物，我上次见到了松鼠、孔雀，还有一些我认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加拿大鹅还是鸭子。那些鸭子当时我去的时候上午阳光高照的那一天又不是很冷，稍微有点风但不是很冷，然后鸭子就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游泳，就会觉得哦，就想到一句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当时就想说啊、哦，现在春天来了。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小山丘，小山丘上有一些花，那些花感觉像野花，但是又不知道是不是野花，就已经开了，就非常低，就是紧挨着那个地面开的，还挺好看的。一直往前走还能看到一些孔雀，但是没有看到开屏的孔雀，然后这些动物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鸟，就完全都不怕人的。然后再往里面走是一个 look out 景点，就可以眺望整个海边，然后再往前走就是海边，然后海边的风是很大，海水还是可以的吧，我觉得比深圳，我在深圳看过的海要蓝，跟香港相比差不多，就香港远足的时候看到那些海还是挺蓝的，然后这边海也不错，那边有很多人在遛狗，还有人在骑自行车，然后那边有一个小小土坡，有一个家庭，他们每个人都骑个自行车，先是费老大的劲把自行车推到那个顶上，然后再以极快的速度骑下去，就觉得应该很爽很舒服。当时在海边拍了一些照，然后就尴尬，哦天哪，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美的地方。我就很感谢那一天就是临时起意说要去这个公园，我其实去年一直都想去，比如说下大雪的时候就想说那个公园一定很美，但是为什么没去来着，哦当时可能是因为觉得太远了，从家里我就不想走。然后这次去是因为其实离得也不近，我当时周日嘛，我当时去教堂，在那个教堂 service message 的中间，我就想说我待会儿不回家了，我待会儿要去 Beacon Hill Park， 因为你不知道哪天又要阴天了，然后那天蓝天白云，我就觉得那边一定很好看，后来就坐公交车去了，果然就不湿不 不辜负我的期望啊！妈呀，天哪！我现在是英语不好，中文也落下了。哦，那天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我从教堂出来就很渴，然后想着说在哪个地方买个咖啡、买个水，没有，就一路上坐完公交车就是直奔公园，也没看到卖水的地方。我就想说，天哪！我如果在公园开个小摊儿，开个卖水、卖饮料，会不会生意贼好？我觉得会，因为那天天气好，然后也蛮多人的。其实我的亚我觉得就是这自然风光真的很好看，很适合养老，也很适合旅行。如果能够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幸福指数还是挺高的吧。不过就是因为在海边，在岛上嘛，也会有一些不便利的地方，比如说我之前聊过说，比如说购物啊，我最爱的品牌优衣库就没有店，然后只能去温哥华买或是在网上购。但在网上购物它都要有一个配送运费嘛，10刀左右吧，然后要么你就是要买90到100刀可以免运费。但是我上次就是免运费了，但是我后来有个东西不合适，我就又得把它寄回去，就又得自己花运费。像这点就没有亚马逊好，亚马逊好像寄货回去是免费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尺寸好像是按照西方人来设计的，我还以为是全球都是一样的尺寸，并不是。所以比如说我以前在中国穿 M 码或是 L 码，然后你这边如果订 L 码就是贼大，就是这边人穿的 L 码就不是统一的。然后我自己觉得质量好像没有中国的质量好，其实这边很多东西我觉得小东西的质量都没有国内的哪怕义乌小商品或者是拼多多上买的好，所以就只能忍着吧。比如说很多时候会想买一些小东西，比如说桌面的收纳器，你在淘宝或是在拼多多10块钱20块钱搞定，稍微多花点钱就可以买非常精美的。但这边不好意思，我上次买了一个桌面放小东西的花了我20刀。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像我室友他会更喜欢大城市，他会更喜欢温哥华。如果你也是更爱大城市热闹的氛围，那维多利亚可能不适合你，因为这边还是整体来说还是有点安静的，商店基本上当趟的商店可能下午5点就关门了。但是如果你想比较喜欢夜生活，那这边肯定不太适合你。但是对我来讲还挺适合的，第一我要省钱，所以不管他关不关门我都很少去外面吃饭。我也不喜欢喝酒，所以也不存在说去酒吧，就来了也没去。我在国内也很少去，所以更别提来这边。然后买东西我现在也在克制自己的欲望，也不是克制，就是也没啥欲望，极简生活。当时从国内带了些衣服，我觉得非必要不买新的，可能是过了买卖年纪。但是如果你很爱大城市，你也可以来 BC 省，就去温哥华嘛。温哥华华人也比较多，但是我就觉得在温哥华好像就跟在国内，就在香港，但香港还不太像，没有香港那么人口密集。广州也不太像，反正就像那国内几个大城市的综合吧，就整体感觉我会更喜欢小城市，我更喜欢维多利亚一点。维多利亚连南京秦淮区的1/3大都没有，然后差不多吧，秦淮区的1/3，你可以想象真的很小的一个城市。但是这边人都很 nice， 含中国人量也很高，就侧面反映我们中国移民很多，哪里都有。我是有认识的很多中国家长，各种各样的原因移民出来的。反正如果你有想要 run 的考虑，在那 BC 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据说拿 PR 也没有很困难，加油。对，只能说到这些了。然后还想聊一聊就是这学期做 TA 的感受。这次分享点不一样的吧，因为我每周不是都要给本科生带那个 lab 吗？其实一开始心里挺没底气的，因为毕竟你之前没有用全英文讲过课，它虽然不是课，是一些 activity， 不是说你一直在讲，但是你得讲，对不对？所以我就每周都约了一个我们学校写作中心的老师，然后他也不是英语也不是母语，但那是二外，但他英语肯定比我好很多，学英语专业的，然后也学了很多年了，然后在这边也很多年了。所以我每周都会找他练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每周上课前都要找他练，给他过一下我的 slides， 然后有些问题去问问他，然后让他帮我去纠正一些比如说发音错误啊、语法错误啊，但这些都是小细节了。有些还会跟他聊一下哦，我这个 structure 周的那个 activity structure 我觉得好或不好，有哪些修改建议，也会跟他去聊。然后整个的下来之后，我会觉得对我的 TA 的工作特别有帮助。你想一下，我在上第一学期的时候，或者说我在之前的时候，是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人做过 presentation 了。工作当中大家都是熟人嘛，同事我都工作5-6年了，跟同事都很熟，也不存在这种压力说哎呦给他们开个会还心理负担非常重。但这边都是全新的学生，然后又是你英语又不是母语，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 心理负担，然后吃不好睡不好都是常事儿，然后就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在练习上，然后后面慢慢的就适应很多。我觉得跟学生熟了之后情况会好很多，但是我真的记忆力太差了，我就到现在有些学生我还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就觉得特别糟糕，不行。当你想当助教当老师，我觉得如果记忆力好真的是非常的棒忙，有这个记忆力好就是能记名字记脸，这个记忆力真的会给学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你想想你的教授如果是跟你认识，你都上他半学期的课了，然后他连你名字还记不住，真的还挺伤人的，对不对？哦，对，然后说到这个就还有一点想吐槽的，因为我在这边没有用英文名，我当时为什么没用来着也忘了，反正当时我介绍的时候我就说了一下我的中文名，然后我也说 You can call me Emma， 但后来大家都叫我的中文名。我同学发我的名字特别的糟糕，就是会发错，因为我的有些音在英语当中没有，教授也很发错，然后我的我当助教的那个班上的学生他们很多也不知道，就觉得很不太好，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在课上你的老师比如说你如果是叫 Emma Emily 这些外国的名字或者说很好记的，哪怕中国名字很好记的那种，就是很多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发音了啊，中国有没有这种名字比较少，姚明明这种名字可能就是你们互动的几率我觉得会大一点，因为毕竟有些老师也害怕说我发错你的名字，或者说他根本就记不得，因为你的这个姓名的组合方式跟他们的姓名的组合方式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还在坚持用中文名，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就想要让他们去适应中国姓名的存在。我不知道，我就觉得现在本来这是移民国家嘛，又不单单说只有中国名字，印度名字啊，伊朗名字啊，但伊朗名字很多比较好发，比我们好发。乱七八糟的墨西哥很多名字也是西式的这种名字，当然也还行了。反正别的一些乱七八糟国家的名字，但是他们一般都是会有一个 preferred name， 然后这个 preferred name 会更好记一点。我不知道，我觉得再看吧。反正我现在用英文名的场合只有两个，一个是去星巴克，他问我叫啥名，又为了方便起见，就直接给他说英文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去买衣服的时候，试衣间问我要叫啥名，就跟他说英文名。就这两个场合，其他场合基本上都是说中文名，虽然确实会给自己造成一些麻烦嘛，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些，但整体上我觉得每次大家不知道怎么发的时候，你就去纠正一下。但反正这些名字，我们的中文名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不知道你有什么意义，对不对？就像我们去看很多国外的名字，我们也不知道它代表着什么，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过程吧。看自己，如果你是更喜欢英文名，你就 go by your English name， 然后你如果是觉得无所谓无所了谓，或者说我更喜欢宣传弘扬咱们的中国文化，你就 go by your Chinese name， 那都行。就是说这整个的助教体验呢给我的成长还挺多的，就比如说我每周都两个 presentation， 然后五周就是十个，我自己的课上也有一个 presentation 要做，然后我上次不是选了一个，我忘了有没有跟大家说了，我选了一个特别有挑战的论文，差不多30页，还是一个 review， 然后我同学都是选的10页8页的论文，而且是 empirical articles， 所以更好去讲。我当时选了一个综述论文，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只是做 presentation 而做，就我第一学期就是我敷衍了事，也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觉得就破罐不能说是破罐子破摔吧，也记得自己最大努力，但是就是互动比较少，也会自己也不是特别满意，然后我也不太喜欢读稿，就是当别人去读稿讲 PPT 的时候我自己是不喜欢的，所以我也不想让自己这么做。然后这一次我就想试说我要脱稿讲，首先我要脱稿讲，然后其次我要让我的 presentation 尽量的有趣，尽量的让我的下面的听众可以 engage， 而不是你知道就瞪着眼儿去或怎么样，或根本就不想听。我事实上这两个就差不多都做到，第一个脱稿可能做到6.5-7分嘛，就有些东西我还是要看我的稿子，但是我没有照着念，我觉得这个是挺大的进步。然后第二个我刚好就是我选这个论文是因为我导师有个问卷是基于这个论文来去开发的，所以我想说可以让我的同学先做做问卷，然后对让他们对这个论文有一个论文里的内容有一个基本了解，然后在他们有了问卷之后拿到分数之后就知道哦我大概得多少分，然后就可能就是可以更好的把这两个事儿连接起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我的 presentation 当中穿插了一些笑话。我当时有一个笑话是提前写好的，有一个笑话是当时临时发挥的。后来我收到，我的同学都笑，但我同学当然很 supportive， 所以他们基本上很多东西他们都笑，很 engage。但他们都是别的人讲的时候，他们也很 engage。但是就是我的这个比我上次要好很多，就基本上归因于把他们归因于我在做 TA 的这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锻炼，真的就是要开口说，要鼓励自己说，就会一点点的克服这些恐惧。就是我之前有非常强烈的叫什么 stage fright， 是不是上台恐惧，大概这个样子。然后现在逐渐好了很多很多，我觉得未来可能还会越来越好。我后来收到老师的反馈，然后老师就是给了满分，说your presentation was excellent， you made good use of humor。 我当时想说天哪，了不得了，我可以用英文讲笑话了。当时还是蛮开心的。当然工作也很多嘛，就比如说每周都要批改学生的作业。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学生在作业当中写了 I love my girlfriend， 就还挺可爱的。哦，既然说到语言，就再多扯一些吧。我觉得我当时老师对我还是蛮有信心的，就让我去，让我很多人啊都做这个 TA。我自己也是每次就是不相信自己的时候，就会想说老师已经同意了你做 TA， 老师觉得你 OK， 为什么你觉得不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新来的留学生语言的适应大概会经历的一些几个阶段吧。比如说我在豆瓣的留学小组看到很多人都说不敢张口说，就是很紧张会怎么办。我觉得这个就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我自己可能在我短暂的经历过，我心态可能比较强大，短暂的经历过，就不敢开口说，怕犯错，有些意思也不知道如何表达，然后说话也不流畅。当然我现在说英文肯定也还是没有我说中文流畅，但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磕巴更严重。反正我现在就是每次停顿就like 就用这些 filler words 去填充。我觉得这个阶段是最难的，很多留学生都有类似的困扰，但是挺过去其实就行了。我做的就是抓住一切机会表达，比如说我找 CSC 的老师去聊也是说英语的机会，我上学期去教堂去找 Laura 聊，然后我也会有意的避开中国留学生的社交圈，就是可能大家在线上会聊，但在线下我会有意的避开，因为我就怕自己躺在舒适区里面不想出来，老说中文就没有故意的去认识中国的留学生。当然去参加很多 social events， 学校里面，但都是学校里面的。还有什么？哦，还有学校的 English Cafe， 我也每周都参加，当然我是里面说的最好的。反正就真的就是意识到自己英文需要锻炼。你出到一个国家，你因为毕竟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我不管你之前英文再好，但是我总觉得会有提高的 room， 你知道吗？有提高的空间。之前还会有一些紧张，就担心不知道怎么说啊或怎么样。真的把这个阶段过完了，这个阶段因人而异。像我可能是一两个月，但有些人可能三个月，有些人可能半年，有些人甚至一年，如果你一直都不开口说的话。但是一旦过了这个阶段，我觉得第二个阶段就相对容易很多了。像我现在就是在第二个阶段，我说话还是会有点停顿，会有like 啊等填充词，然后我的积极词汇量我觉得没有我的所有词汇量那么大，就是有些词儿我认识但我想不起来用，但是别人会说的时候我能听懂是什么意思。然后我 retrieval 有困难，就是从我的词库里面去提取出来有困难。就为了沟通效率考虑呢，我会选择用简单的词来讲，聊天是可以正常进行下去的。就比如说我跟我们的 instructor， 就是我助教的那么 instructor 是可以聊，大家是不会影响你沟通的。我觉得在第二个基础上，第三个阶段可能就是你会慢慢的习得更多地道的表达，然后你在不同领域内积攒的词汇也会多了起来，然后你的语速可能也会慢慢的逼近母语者。但我不确定那个阶段可能应该也是因人而异。有的时候还挺羡慕小朋友的，像我室友的小孩来这边，他已经很快的 pick up 那个英语的语音语调。他虽然现在词汇量不多，但是他的语音语调真的是很像这边在这边待了很久的小朋友了。我就经常跟室友开玩笑说，可能有一天等毕业的时候吧，小朋友的朋友肯定要口语肯定要甩我们几条街了。呀，本来是想只想聊 BC 省的天气来着，最后还是扯了很多有的没的。收尾一下，很建议大家来 BC 省。如果有人要申请研究生和博士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学校。觉得学校提供的资源还是可以的吧，当然跟前三可能还是比不了，但是如果你去不了前三又在犹豫要去哪里的话，我不太了解别的学校，但是我肯定很推荐 UVic。 学费低廉，城市优美， 华人也不少，就你能买到想买到的东西基本上也能买。如果是特别喜欢自然啊，或者说安静的生活，那我觉得维多利亚真的是一个最优的选择。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继续待在这里啊，我有的时候想说如果有机会还蛮想去欧洲生活几年的，但是现在可能想来有点像异想天开了，不知道那个时候账户里还有多少钱。嗯，可以下期啊找个时间再专门聊一下如何不花一分钱读完研究生。这标题有点标题党了，这次就先到这里吧。 你眷恋的都已离去，你问过自己无数次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脱和追求时常是问题。